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录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广汽传祺旗下全系车型进驻房山岩村澎湃汽车园，以传祺进传祺。广汽传祺房山长城店，咨询热线0108936877。959资讯快报。 5年来，涿州市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上级党委政府和中共涿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优环境、惠民生，圆满完成是7届人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实现了13五良好开局。聚焦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发展，在促进人民福祉上实现新突破，把提高人民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抓好各项民生事业，坚持财政向民生倾斜，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推进，不断强化住房保障、廉租房、公租房和人才家园工程全面推进，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积极做好就业保障，全面落实计划生育惠民政策。此外，审计、统计、物价、档案、气象、老龄、残疾人、妇女儿童、人民防控、民族宗教、民兵预备役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绩。9月27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宇在民政局主要负责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富平县，就金秋助学工作进行座谈，富平县委副书记杨文琪陪同。座谈会上，刘俊宇听取了富平县情况介绍，双方相关单位负责人就金秋助学、扶贫等具体工作进行了工作对接，并向富平贫困学生资助助学金。会后，刘俊宇一行到贫困户家中走访慰问，并参观了富平县重点项目建设情况。9月27日，河北省召开2017年国庆中秋假日旅游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部署要求，对全省2017年国庆中秋假日旅游安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开展旅游安全大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切实整改到位，要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为旅客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确保不发生旅游安全事故。各级党委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要切实落实旅游安全责任， 全力保障旅游安全，以优异成绩和良好的氛围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一流。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邓丽君的《一个小心愿》，这首歌呢是1986年邓丽君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特是特别的特，购是购买的购，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当年1986年童安格的《我曾经爱过》专辑当中的《新月》。其实这首歌呢是来自童安格自己的创作，而他最早收录是在凤飞飞1984年推出的《仲夏》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意境非常的优美，很悠扬，旋律呢听起来很抓耳。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叫做《新月》。 着那夜星啊， 心上。 这是来自1986年童安格演绎的《星月》，而就在同一年的内地流行音乐呢，产生了一个大事件，就是《让世界充满爱》。郭峰呢创作了三部曲，这三首歌呢都是献给国际和平年的，而有百名歌星呢参加了这一次的演唱行动，其中呢第二部《幸福平安》最为有名。这首歌呢分童声版和百名歌星的联合演唱版，而今天我们将会听到百名歌星联合带来的《幸福平安》。

欢喜与悲。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得到你，我今宵今宵不顾忌，完全将我无求奉献给你。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92年张卫健带来的哎呀哎呀亲亲你，而接下来听到的是2002年许慧欣的孤单芭蕾专辑当中的特别来宾。每个人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都希望遇到那个特别的人和自己契合的人，而这个人呢，就是许慧欣指的特别来宾。 感觉到灯光又暗了，心情也换了，真的好想对你说一说，闭上眼想我，学学我的自由，看我说什么做什么你也不快乐， 许慧欣的特别来宾。而接下来是1997年邰正宵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俘虏》。 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方文良作曲，是方文良，不是方文山。当然也是一首谈爱情的歌，说我要成为你爱情的俘虏，真心的向你臣服。 我是你爱情的俘虏，却从不奢望被救赎，把最初的吻当信物，哭成了习惯就不哭。我是不逃亡的俘虏，献出真心向你臣服。别笑痴情人太糊涂，把自己逼得没有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情最美也最残酷，分分秒秒都是感触，心没有一刻不起伏，痴痴的等，苦苦的笑，冷冷的痛，狠狠的哭，想被你淫湿的心物，我的心找不到归宿，你眼里是沉沉夜幕，我怀里是浓浓孤独。心向你臣服，别笑痴情人太糊涂，把自己逼得没有路。爱情最美也最残酷，分分秒秒都是感触，心没有一刻不起伏，痴痴的等，苦苦的笑，冷冷的痛，狠狠的哭，想被你遗失的心物，我的心找归宿，你眼里是沉沉夜幕，我怀里是浓浓孤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爱情最美也最残酷，分分秒秒都是感触，心没有一刻不起伏，痴痴的等，苦苦的笑，冷冷的痛，狠狠的哭。我是你爱情的俘虏，却从不奢望被救赎，把最初的吻当信物，哭成了习惯就不哭。啦啦啦！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万物始于春，而成于秋。我爱春的耕耘，更爱秋的收获。今天是9月29号，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潘越云演唱罗大佑的作品《爱的箴言》。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1994年王志文推出的专辑的标题歌曲《想说爱你不容易》。作为一名演员呢，在当年推出专辑呢还有一些争议，但事实证明呢，这张专辑对王志文来说是非常成功的。而这首歌呢也成为了 KTV 当中点播率非常高的曲目之一。同时要特别介绍一下这首歌当中的女生呢，是歌手戴娆。 你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意？无数个夜里悄悄地思念你，直到的风里记着你，每夜的日记里轻声地呼唤你，醒来的梦里在哭泣。想说爱 是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伫立在风中想你。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想说忘记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只有伫立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志文的《想说爱你不容易》。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1998年许茹芸的《你是最爱》专辑当中的《美梦成真》。这首歌由许常德作词，潘协庆作曲，他也作为多部影视剧的宣传歌曲呢，出现在了画面当中。

的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骨头说了没人懂，爱人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总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谢谢侬是啥呢 Thank you Thank you 这是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叫做《傻丫弄》。接下来是听到今天最后一首歌，江美琪翻唱周杰伦的《心情》。这个歌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曾经有解谜哦，分析说可能就是有星星的晴天。至于真正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可能只能问周杰伦自己了。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着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许下心愿。